講到離地，我哋呢個城市最離地嘅莫過於 CN Tower 啦。 其實我哋好貼地嘅，不過我哋貼嘅地唔係香港，係加拿大。 我哋一群加拿大嘅華人，專談國際時事、家國新聞，同時遙望兩岸三地，聚焦寡民小國。 觀點容我離地，意見或許衝突， 所以絕對一針見血，保證路暗和埋。離地新聞逢星期四晚八點，同你憂國憂民。 好，一星期已過，又到了離地新聞的時間，大家好，我是 Titus， 我是 Chris。 首先呢，我們、是一個讀信的時間，不過呢今天呢我想我們要有一點驗證聲明，因為上個禮拜呢其實呢有些人呢就、即上我們的節目呢即侮辱我們的觀眾，這樣呢就在部分的 situation 呢我們其實呢就禁言了這個人，跟著他說、哎、你博不掂就說 就不讓我說話，不好意思，其實呢、在我們的節目裡面呢的而且確呢對於某些人呢我們是真的不會讓他講話的，對於那些呢去侮辱我們 co-host 不是我，我沒有所謂，我只都不講話的、啊、即是侮辱我 co-host、啊、侮辱我觀眾那些呢我是一定會剝奪他的言論自由的，所以呢、啊、這件事、你不要说我博不到，所以我博不到，所以禁你言，不好意思，是你自己自取其辱先的。 Which is 呢其实在我们的 Facebook 呢都试过呢就因为某些人出言侮辱我们的一些的、留言者啊，又或者是、我们的 co-host 的时候呢是被我禁了言的。例如呢几个月前呢某位朋友在那里博在那里辯論的時候呢就跟我們的 co-host Alex 辯論的時候呢那、一時間不知道他是特意還是無意了，他就 說你都沒有讀書，枉這個人還要六七十歲中文大學畢業讀教做教師的，這樣但是對著人家呢他自己說不定數就說人家沒有讀書，這些這樣的侮辱言行呢不好意思，我們是真的會禁你言，即係我哋對於、處理呢啲嘢嘅時候，我哋都經過深思熟慮，做到咁咧，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想。但係咧、當你上嚟言論發表言論嘅時候，請你自重呢樣嘢，我覺得係十分重要嘅。 其實始終都是支持抵達啦，同埋實在一啲唔係一個好愉快嘅事件，所以我嘅 host Titus 就選擇喺個平台度解釋得好清楚，我哋點解咁樣做，亦都希望同類嘅事件唔會再發生啦。我哋都會用一種相對地持平嘅方式嚟繼續做我哋嘅節目，亦都希望大家理解同埋繼續支持。 係啦，當然啦，我哋即係你上嚟去作出理性辯論嘅，無論你左定右或者你唔左唔右，忽左忽右 ，whatever 都好。我哋 as long as 見到你係有理由嘅，我哋就梗係會繼續同你傾落去。as long as 我哋嘅精力係可以應付得到，始終我哋大家都有正職啊 ，OK？ 咁所以啊，所以 as long as 係理性討論嘅，冇問題㗎。咁當然啦，喺而家呢一個 populism 嘅世代。有很多人相信這個 populism 呢就將那些呢、跟自己意見 有分別的人視為敵人、啊、就當他一定是左膠共狗這些呢、我就絕對不會鼓勵和歡迎的。那若果 你 hold back 這些的說話的話、啊、真真正正理性和我們互相討論甚至激烈地討論真的沒問題，不過呢若果你玩到人身攻擊的話呢啊、你自取其辱，我們就真的不會讓你說話的了，就是這麼簡單、啊、沒什麼博不博到的問題，是你自己侮辱自己，就是這麼多、 其實小弟呢有時候都會有機會都會看看其他的所謂的留言區、啊、或者 podcast、啊、或者即跟、其他台的觀眾的互動，我都留意到一件事，就是其實每一個人都會在不同的 reality， 那你怎樣去跟其他活在不同 reality 的人相處呢，其實都是一個很大學問的。那小弟自己 personal life 都 come across 一些人，我聽他開口埋口，我有時候都會覺得碌大對眼的。那我自己都可以跟他們和平相處，兼且碌大對眼之餘，我又聽下呢，我聽到很多我想像不到的，那其實對我來說都是獲益的。那處理不同意見或者處理不同陣營的朋友、你用一個怎樣的身段當中可以學問的， 咁當然啦，其實當然啦，好多時候 對方的不同意見當成敵人去處理呢，這個世界只有兩個黨會這樣做，一個叫納粹黨，一個叫共產黨，只有這些呢才會將一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呢就當成敵人看待，就只有這些。你不想我罵你做納粹黨或者共產黨的話，那真的需要自重咯。好，那我們大約呢今天呢就講這一 part 就講咁上下啦。咁我哋跟住咧就落主題啦。我哋嘅主題今次咧係去巴布亞新畿內亞，咁去參加啱啱呢個週末結束嘅 APEC 峰會嘅。好，我哋嚟到呢個巴布亞新畿內亞嘅首都摩斯貝港 Port Moresby 嘅咁嘅樣。咁當然啦，咁啊啱啱上個禮拜嘅 APEC 峰會咧，咁就大家到最後沒有一個聯合公佈啦 ，which 是相當之稀有，亦都相當之可惜的一樣嘢。不過咧，我將呢樣嘢拉後少少先講。我哋先處理咩嘢咧？就係咧，原來咧呢個巴布亞新畿內亞嘅中國外交官咧，就有兩個 actually 就做一啲即係相當之核突嘅嘢。咁啊點講咧？就係話其實咧，佢哋咧就係響呢一個就在呢個聯合公佈公佈之前冇幾耐，唔知點解 ，OK， 我哋一陣間討論點解嚇，就突然間就闖入人哋巴布亞新畿內亞嘅外交部就求見呢一個外交部長咁樣，咁啊俾《華盛頓郵報》形容為呢個 tantrum diplomacy， 即係有少少即係發爛渣咁解， 發爛渣咁樣， 即係受盡扭計， 係啊扭計 through the tantrum， 係啦，即係其實有少少類似啊，其實有少類似咩咧？上個月定上兩個月咧， 我 有個係啦，新華社嘅記者就喺呢個保守黨咧，就討論呢個係英國保守黨討論呢個香港個事務嘅研討會上面咧，就夾硬唔知搶人支麥，跟住就打人一巴嗰只啦。咁啊，隔過兩三個禮拜咧，英國警方係索性起訴佢嘅 ，actually 係搞到咁嘅。即係近年咧，中國可能認為自己十分強大啦，於是咧就可以發浪禮唔使本啦。咁所以咧就 覺得咁做係啱嘅喎。 係啊，跟住硬闖人哋外交部，一定要見外交部長呢啲咁嘅事情又做啦。啊，咁啊人哋保守黨大會上面刮人一巴又冇問題咁樣嗰只，唔知點解啊 ？OK 嚇，咁其實點解中國要搞到咁咧 ？OK， 你好似做咗少少 research。 其實咧已問點解中國要搞到咁咧？其實不如咁樣講咧，對佢哋嚟講咁樣做係啱嘅噃。佢哋覺得即係咁樣做係伸張國力嗰個表現。 係 去踩人哋個場，其實應該咁講啦。譬如話你講你正話講呢個英國保守黨呢個咧，其實最首先所謂嘅英國保守黨咧，佢唔一定係執政黨嚟嘅，有所謂嘅地方嘅執政政黨，亦都係聯邦嘅執政政黨。其實不論佢執唔執政都好咧，都有權喺任何內政外交嘅事務上面咧，自己有嘅黨員發表意見、做研究啊、交換意見啊，甚至 debate。咁其實這個新華社記者，你係記者，你咪去採訪咯。如果你係某啲 advocacy， 你要示威，你咪表達意見咯。喺門口橫額你 唔係，其實記者現身 sense 係唔應該表達意見嘅。 係啦，係啦，因為其實記者帶咗 advocacy 嘅影子。 嚇！即係所以你會知道咧，就係話我自己即係都叫做喺呢一行度揾飯食嘅時候嚇，好多時候就係例如有啲 petition 我係唔會簽嘅。有些示威我是不會去的就算我講到明是以個人身份去的話我其實都頗為小心的我都盡量不去的actually 即除非真的有個 很 close 的 friend 他 organize 那我沒理由不支持他啊 personally OK 但是 generally speaking 當你是有一個這樣的身份的時候你在一個的會場入面表達你的意見的話呢就已經代表了你是 bias 所以這件事是盡量可以不做就不做的了就這麼簡單的那你那位新華社女記者玩到這樣的時候呢即是很明顯她就已經第一她很明顯你都不用替她報道了因為她報道很明顯就會偏頗因為她已經有意見第二就是你撇開他還文無理 了 是的即是你不理他還文無理啦你表達意見都已經出事了 OK 還有另外一件事我們看到的就是中國其實在某程度上都是為了即是為了令到他自己的意見成為一個所謂正統主流的意見呢 即係基本上係不惜一切嘅去到一個地步。 其實可以咁講咧，今次咧佢係想騎劫依一個 APEC 亞太峰會嘅。其實今次亞太峰會咧 turn out 就唔可以好似以往咁達成一個聯合公佈。咩叫聯合公佈咧？即係十幾個國家大家話為就好多唔同嘅問題達成若干嘅共識，阿媽係女人啊，山係石頭海南啲咁嘅共識，大家握下手 ，barbecue CCTV 大啲叫大團叫個嗰啲咁嘅啫。咁今次就達唔成。咁中國外交部呢兩位官員咧，就因基於唔同嘅原因，就覺得佢哋可以咁做，可以真係發落嚟。首先咧，就走去呢個巴布亞新畿內亞嘅外交部嘅辦公室，咁就要見呢個外交部長，就唔好話申冤啦，去 我唔知佢哋打算點啊！一場， 佢哋可能覺得呢十 即係可能走去握個手就算又唔定。 佢哋可能係覺得 挾持對方 就欠咗佢嘅，或者上面唔寫一啲自己想聽嘅嘢咧，就係對唔住自己啊乜啊乜就夾硬嚟嘅。咁其實呢、這、一個外交呢一個國防部長已經直提已經係叫警察，我唔該你掟個錘啦，我冇辦法應承佢嘅 request 乜啊嘛，即係話達到咁樣嘅。即係你想象下，譬如話你一介平民，你我假設你。被人抄牌寫 ticket， 好啦，依、這個政府俾你有申訴嘅機會，你可以上庭拎啲證據出嚟證明你係真係冇食 ticket 嘅乜啊乜啊，但係你而家唔係喎，你係要闖入人哋嘅法官嘅辦公室啊乜啊乜啊，人哋唔肯即時見你，你要即係女地怪地唔肯走過，就係咁樣嘅。 即係我諗其實第一樣嘢，我會覺得就係話咧，強國咧係應該有強國嘅氣度噶。因為我想發現呢，其實中國自上而下很多的民眾，我不敢說全部，我都見過有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人都叫做很客氣的，即不能夠一竹篙打一船人，也都很有禮貌的，也都見過一些這樣的人。但是普遍新聞我們看到的中國人的形象是什麼呢？就是一些自己的自己的要求不能滿足的時候，就諗住用各種不同的手段去令到自己的要求得到滿足， 是不顧面子咁令到個場面好難堪、好難睇嘅。 係啦，即其實係即其實有少少似就係話我哋頭先話齋嗰啲喺我哋個 post 喺度落我哋觀眾面嗰啲人，其實老實講句。其實他除了懂鬧左膠，或者懂鬧李昂居或 something like that 之外，他有什麼實際的 point？ 我看不到有實際的 point。OK，他其實跟中國這些外交官，又或者之前的新華社女記者一樣，其實沒有 point 可以 offer， 即沒有 point 可以 offer 的，根本上就是。但是他死都要掠埋去，俾人覺得我先啱嗰樣嘢，即我話齋咯，其實就係所謂自取其辱咯。講到尾，其實就係、是即係好核突嘅一樣事情嚟嘅。即你可以，你唔中意即巴布亞新畿內亞某些人佢自己嘅意見或者佢嘅睇法。你咪俾個相反嘅意見出嚟，好似好多時候，例如最高法院咁樣之類 ，OK 5-4，5-4，確認佢 stay 嘅，確認呢一個判詞 stay 嘅，咁嗰四個人會寫一個 minority report， 有名你叫 minority report 咧 ，actually 其實有套電影叫 minority report 啦 ，OK， 其實所謂 minority report 係咩嘢？就係嗰個少數人佢提出嘅證據同埋意見。OK， 我冇辦你因為比數唔夠， 係啦，人哋把口多過我， 係啦，比數唔夠，我贏，我嘅意見不能被接納，但我仍然會寫我嘅意見出嚟，而之後到最後 OK， 雖然個判決係咁，但因為我睇住個 minority report， 然之後我就會自行判斷，其實係多數嘢啱定少數啱，就係呢一樣嘢。呢、这個就係所謂，呢、这個就係所謂氣度啊！呢、这個就係所謂氣度。中國好多上至外交部官員，下至喺旅館前面掠地嗰對 遊輪啦、啊，喺其他世界嘅大城市排去排隊辦人哋嘅手袋嘅時候啊，咁樣 咧。係啦，即係呢啲，即係你會睇到就話好多呢啲嘅報導俾人睇到就係話你冇一個所謂大國嘅氣度，點解會咁咧？ 其實可以咁講就係、 最普遍的講法就是話，佢哋發覺即係依家借到錢啦，有啲所謂嘅影響力，一帶一路啊，諸如此類咧，就呢啲行為係會受到縱容，兼且人哋唔同嘅計價或者唔想用啲咁情緒化嘅方法對佢咧，佢會覺得咁樣原來行得通嘅，原來翻嚟真係啱嘅。 其實仲有更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啲人響酒店前掠地或者通街小便 whatever。外國人是不是會完全不做啊？不會 ，Sir Cadet Do 都試過，即係明星嚟嘅 ，actually 法國明星。但是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國家不會因為他做了，然之後會讚賞他，會維護他。國家會一齊，就算不會一齊指責他，至少不會出聲，然之後等他自己面對千夫所指， 至少不會加許他呢種行為。但係似乎咧，其實點解我哋特登將呢樣嘢提出嚟咧？以前譬如話遊輪啊，或者遊客啊，或者譬如話瑞典，你都仲可以話係一啲平民百姓冇家教。但係依家咧係中國嘅外交官，即係你去到呢啲國際事務，去到啲外交官都唔係一般嘅省井外交官，係高級嘅外交官， 去到 APEC 都好細嘅啦。 喺統治階層嘅核心咧，係有一種好極左嘅極端嘅勢力喺度蔓延。 是極端啦，唔敢講極左啦 ，OK， 左同右呢樣嘢有時係好誤導嘅呢樣嘢， 即係感覺真係 OK， 係啦，即係其實講真個意思就係咩嘢咧？就係話其實係國家縱容呢啲咁嘅行為啊，其實呢樣係最緊要嘅嚇。你話即係美國政府唔會為一個響酒店前因為攞唔到酒店房而掠地嘅美國遊客申冤，佢唔會，美國唔會，歐洲唔會，但係響瑞典嘅 case 入面，中國會， 因為外交部的 《環球時報》仲會大大聲聲援佢，外交部又喺度指責瑞典，然之後係咯， 乜啦， 係啦，即係因為你，只係因為你招待咗達賴喇嘛 ，something like that。其實呢一類咁嘅問題。中國的外交政策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最大的問題就是它是因應它自己的政治需要去發表它想發表的意見，所以所謂對錯已經不再是一個 matter， 而是政治正確與否成為一個 matter。 這個呢其實就是中國外交的一個非常之大的問題，亦都是它的一個困局。而這個困局的源流是什麼呢？中國可能在100年前、105年前鴉片戰爭英法入侵義和團被燒、義和團被燒那些東西，中國國力弱，一時間被人扼住，然後對方又好像很霸道一樣，所以呢中國覺得受委屈，於是終於今天我覺得我強大了， 我就可以不顧身段地 fuck being fuckish。 這個是華盛頓日報的做法， fuck 這個字呢是流民爛仔， 不是粗口來的，是英文來的， T-H-U-G 是的，是英文來的，這個是 fuckish， 即是其實這個就是這個是什麼呢？講到尾就是說中共政權又或者很多不少的中國人其實自尊心太低，是的，即是被人 自卑心強，自尊心重， 是的，即是那種因為那個自己被人壓制得耐，所以一有機會就要伸張話俾人知我好勁，我好強嘅呢一樣嘢。其實我想其實冇乜嘢可以指責或者需要指責嘅，即係我亦都特別強調就係話，唔係所有中國人都係咁。我都認識一啲中國人真係好有禮貌，非常甜美，十分之好嘅一啲人，十分之友善嘅人，即係我係唔能夠一竹篙打一船人，但係的而且確有唔少嘅中國人以至中國政府嘅縱容之下就發生呢啲咁嘅嘢，而外交部喺呢一個事件入面咁樣做咧。其實是令到人搖頭嘆息的，因為其實這樣既不能夠幫到你在最後的聯合公佈裡面 幫自己爭取到啲乜嘢？ 其實咧，點解我哋特別講即係外交官咧？因為其實即係任何外交嘅事都唔係小事。外交官乜住乜乜大使，住乜乜大使，佢講嘅佢嘅身段、佢嘅談吐、佢衣著、佢講嘅每一個説話、每一個用字，都代表緊自己嘅國家。而依一班嘅外交官咧，就係代表一個國家做啲咁嘅，可以咁講係下流、卑劣。流民式的行為，而他們覺得這樣做是攞正牌的，他不是一時衝動的。其實這篇華盛頓郵報都好多東西講得很清楚的，其實由這個峰會初開始的時候，他們已經用了很多的很霸道的方式，令到弱國的覺得自己受到排擠，用重失用對待外國傳媒就當正他們是仇人，用 fuck 這一種態度去對他們，去明明有一些會議自己沒份 參加的， 不再被邀請之列的，就自己去踩場，甚至用那個所謂的 cyber attack， 這裡不說太多了，總之就是用盡所有的辦法去踩人家的場。 其實是其實這樣不能夠伸張自己外交的利益的，老實說句你看到或者歐美各種不同歐美的外交人員甚至外交官 OK， 我不敢說他們的外交政策是完全公義正直 OK， 不能夠這樣說，說到尾外交都是爭取自己利益的一個場合。 其實我都想插少少嘴啦，你正我都提過啦。其實美國佢都有佢自己嘅國家嘅政策，而個國家政策喺外交政策上面咧，係會表現到出嚟。咁其實講真，美國好多 policy 大家都唔同意，但係至少人哋搞外交係咪會做到咁肉酸呢？ 一定唔會。就算核突都是 Donald Trump 一個人核突的， 是 你去到 Michael Pale 那些，他都仍然是很有禮貌的， 他已經是一個大家都覺得他是一個很 unprecedented 的總統，但去到外交官呢，始終這班人都 是 他們不是 politically appointed 或者 elected， 他們始終有他們 不是的，你就算 politically appointed 的那些，你好像 Mike Pompeo 那些，他其實都很有禮貌的， 他們有他們的一套的 protocol 的，是的，似乎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在就完全是這個國際間大家都默守的 protocol 原無物， 這 個才是最重要的。即是你不是說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很多不同的 agenda， 他們想做很多事，咁我都講嘅，每一個國家佢嘅利益一定係會有矛盾，呢個冇辦法，冇得講嘅。咁但係似乎佢哋外交嘅 冇嘅，你講到尾咪就係俾人口實咯，俾人覺得中國係流民國家咯嚇，咁於是咪更加進一步去針對你咯，冇嘢噶。 其實我成日都覺得國之間外交好，人與人之間相處都好，我成日都覺得廣東話咧好多傳統智慧嘅，唉，真係過得自己過得人。咁你過唔到自己，要夾翻人哋過。不就嗌交咯， 咪就係咯。其實喺某程度上係嘅，因為你發覺而家其實好多好多國家佢哋自己都係即係真係去到一個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嗰啲咁嘅地步，即係唔肯妥協嘅，係冇得妥協嘅好多嘢都嚇。於是就使橫手玩流民，去到一個咁嘅地步，爭取自己嘅所謂權益。其實有好多時候就係話交易啫嘛。OK， 即是 我有些東西堅持，你有些東西堅持 OK，然後 ultimately 我若果我想這件事 A 一定要達成的，我是不是要讓 B 給你，這麼簡單而已，即大家談妥數咯，沒事的，大家君子 OK， 我當然毫無疑問的，外交其實都是穿了絲綢的人打交啫，當然穿絲綢的人打交啦。 錯了，不一定要打交的，其實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不是一定要打交的，你明白我意思？ 爭拗 yeah， 交手不可以說打 交，交手 大家都得到自己想得到的，是不是一定要拳落腳往，大家真的面腫流牙血的密突呢？不一定需要咯， 是啊，但 是這些就是所謂文明和野蠻的分別了。 即係其實呢一樣嘢就係咁樣咯，即係我哋都想有時我哋都真係想幫中華人民共和國講好説話噶，但係有好多嘢。 We like to see something we can be proud of。 係啦，但係有啲嘢真係講唔到落去啊嘛，你明唔明啊？ 其實咧講到尾咧，其實即係我哋可唔可以用玩鬥受棋嘅傳統智慧去睇國際外交咧？ 唔通真係隻隻都係獅子咩？你有時好大笨象，有時做獅子，有時勢唔強嘅時候咧，可能係貓貓狗狗，甚至係老鼠。但係喺個森林裏邊，不論你老鼠或者森林，唔係，對唔住，或者獅子，甚至你係大笨象，其實都係你嘅生存空間嘅。而且冇一個所謂嘅 stakeholder 或者冇一個 member 咧係可以 take it all 嘅，冇可能嘅。你嘅花咁上下大，你得到好多 honor， 得到好多榮耀，得到好多好處，但係 you have to give away something。呢、这個先至係 呢個咪就是交易咯。 呢、这個第一係交易，都可以咁講係 equilibrium。你一個生態失衡嘅話咧，對每一個individual 都係一個災難。 冇嘅，其實講真，談判基本上係兩種，一係就係嗰種正常嘅交易，一係咧就係、是、你唔聽我講就拉倒。嚇、呢兩種唔同嘅交手方式，一般西方就會走交易嗰種方式， 是啊、 而篤信共產主義嘅嗰批，我講緊嘅蘇聯同中國嗰類 相對極權嘅一支棍拗落嚟嘅， 亦都因為咁樣樣，佢哋唔能夠接受意見啊，嚇，將對方視為敵人啊，其實就係呢個問題咯。老實講句。現時所謂 populism 其實在某程度上都有這一種的傾向， which is 其實都有少少耍流民的情況的事情出現，所以沒有的。你其實如果你真的這樣玩的話，你 ultimately 你就打仗咯，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說今天打仗不同三百年前打仗，三百年前打仗大家拿著矛刀槍 something like that，頂曬籠是很局限的戰爭，那時的戰爭其實甚而至是說兩個敵對的國是地區性，兩個敵對的國家甚至雙方的國民都仍然可以互有往來，互相貿易的、因為戰爭是局限的嘛、只是專業的士兵做的嘛、但是去到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就是說這些的戰爭已經是一種所謂超限戰，是 total war。 第一就是全方位影響你整個國家的 well-being。 第二呢，不單止 A 國和 B 國打 CDEFG， 一個骨牌效應就全世界， 是的。而這種的戰爭就是說，你即使是一個普通的民眾你都會參與，你的工廠生產軍火、生產子彈，你都其實參加緊個 war effort， 而政府亦都係全面俾錢落去去做呢一樣嘢。而ultimately，既然係咁全面嘅時候，打輸仗其實就係一個政府徹底崩潰，去先至能夠個戰爭先能夠結束。所以個賭局亦都比大好多，亦都唔值得咯。其實就係話。所以我們其實是更加需要就是一種所謂交易式的一個商討， instead of 用流民式的闖入人家外交部的那種形式，除非你真的想打仗而已。 其實 用經濟學的角度來說，就是用這些這樣的流民外交或者打仗的方式，是一種交易成本最貴的解決問題的一個方法。所以即係點解我哋有陣時都會提下文明同野蠻，其中一個分別咧就係文明嘅社會咧，人係可以用呢啲相對文明，亦都係經濟學嚟講交易成本比較低嘅方法嚟解決國與國、人與人、公司與公司之間嘅矛盾。如果唔係，點解需要有法律？點解需要有 protocol 咧？ 係啦 ，exactly。 如果唔係，其實我哋係可以完全遵行呢個森林法則，就係邊個隻牙利啲，邊個支棍大啲就話事。但係我哋選擇咗唔用呢啲方法，就係咁解啦。係 啦。好，呢一節嘅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上頭先都講過啦，我哋留後咗。點解我哋唔討論呢一個公佈到最後冇一個公佈咧？我哋就會喺下一節講啦。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大家繼續再傾過。 嗱，雖然你係我好尊敬嘅蕭生，不過今日都係難免一戰。 好。你放馬過嚟啦！我哋嗰啲牛丸啊，真係彈到咧可以打乒乓波，純一家級韓牛做嘅。除咗可以打邊爐咧，佢仲可以用嚟韓燒喎。有兩種嘅，一種咧就係牛筋丸，一種就純韓牛丸。你睇你中意食邊只？ 好彈牙喎，大佬。 梗係啦，打得乒乓波啦。 咁啊，大家就要試下。因為點解咧？我同你講，你唔係話成日有機會試嘅。 啊！如果唔係蕭生戇居居咁整啲咁嘅嘢出嚟噶嘛，邊有得試啊？ 呢個得意啦，我呢個 少少嘅咯，咁樣啊，佢燒係另外一種風味， 好脆香又，另外一種好香嘅肉，嗰個牛味係非常之好嘅。其實我攞俾大家睇下先，呢個仲嚟都好喎，呢個其實， 哇！呢個好食，彈牙，仲可以用嚟打乒乓波。